一看地撒了一地的白面，那站着一个小姑娘直哭，她一看这一地的白面，她唱上了。 她唱什么呢？ 想起了南天门走雪山。 哦，怎么唱的呢？ 霎时天气变得快，鹅毛大雪降下来，荒郊俱被这雪遮盖，迟迟的山头啊，似银台。这一跺脚，正踩小姑的脚上， 呵， 哎呦我的妈呀！ 他回头还问人家， 他问人家， 小姑娘，因何不走啊？ 就是啊， 不走吧，踩我脚了， 呵， 你看大脚豆多疼， 这不是能不疼吗？你就是， 他一看小姑娘哭啊，他又接着唱上了， 又唱上了。 小姑娘啼哭作独呆，点点之泪洒下眼来，自幼儿未知闺门外，鞋柜马小寸步难迈，思想爹娘却剖开，头上取下金钗也来，缠足带忙送家，轻轻刺破你红袖花鞋，老奴与你把落袋，一步一步往前天涯， 唱的可真不错。 他正唱着呢， 啊， 小姑娘她爸爸来了， 找闺女来了， 找孩子， 就是啊。 进来这么一看， 啊， 一地的白面， 傻了。 姑娘坐那直哭， 啊， 这戏迷指手画脚， 啊， 以为这些事都是戏迷给造成的呢， 误会了。 来着戏迷，啊，小子， 啊， 怎么回事？欺负我们孩子，命也都洒了。 嗯， 你谁家的孩子爹？ 这是 你姓什么？你叫什么爹？ 嗯， 你说 说吧。 哈，爹，问 我母。 问你呢？ 啊，不问你问谁呀？你姓什么叫什么爹？ 就是 啊，小神姓张明红，字金瑞，本官虽父不认识，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子时家是 ，no， 我尚未娶妻呀。 就别乐了，就啊。什么时候这是？ 小姑子爸爸一看，好小子，要跟我唱《西厢记》呀！ 哼， 你当生我哪给你找鹰鹰去？ 就是 你什么小子，我踹你！ 给他来一脚， 来一脚！ 嗯， 戏迷看这脚， 嗯， 一脚成仇恨，是点点记心头，蹦得靠地靠地靠地靠地靠地跑了， 又跑了！你看看， 跑到河边去。 嗯， 就在河边有个摆渡， 有一条船 还没走呢。 啊， 戏迷蹭蹭。上了船了， 够利索。 上船喊上了， 嗯， 开船呐， 啊！来了就开船。 款船一看，哟，嗯，戏迷， 嗯， 有意思， 真是。 好的，开船。 说开就开了， 船划到河当间 啊。 戏迷看着景色，这意思， 嗯， 他想起一出戏来。 哪出戏啊？ 打鱼杀家。 哦， 妇女们打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潇洒，一只管船的 啊， 我婴儿长温度。 嗯， 管船挺好，我有老闺女哥了啊， 好闺女， 有羡慕闺女哥了吧？ 就是， 扶把网撒哟。 您这找什么了？ 找网啊。 有网吗？ 那哪有网啊？ 那怎么办呢？ 戏迷旁边站着一大摩登， 嗯， 胳膊上挎着一马甲 啊， 把马甲拿出来唰，给扔河里了， 扔河里了。这大摩登他干嘛？ 能干吧？ 就是啊。 哎呀，好小子，赔我马甲。哎呦呵， 怎么回事？ 高跟鞋崴折了。 你看多寸， 这回鞋不但赔我马甲，还要赔我高跟鞋。 你这回乱套了，这回。 这管船你看这回行了， 行了， 这回热闹了， 这回怎么办？ 我也不划船了， 你船也不划了， 我站在跟前我听唱戏吧，还得出来吧。 好嘛，他站在跟前了，你看看 戏迷看这管船的， 啊，

有会手的余地，心态上的本领，他没有秘籍。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这个名字，许多相声爱好者都非常的熟悉。它是由北京老中青三代专业相声艺术工作者在2003年自发成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我们就来和您聊聊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宋德全的故事。宋德全师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在几十年的从艺过程中，他始终认为相声是一门具有大智慧的艺术，同时呢，也是一种扎根在人们灵魂中的传统文化。他时刻告诫自己，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相声演员，就必须时刻把群众放心上。相声艺术本身就是来自于生活的，所以呢，要紧紧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要走到群众当中去，要去用心倾听，用心感悟。他所创作表演的作品都贴近生活。下边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宋德全、王玉和说的相声《姓名学》。 大家这一鼓掌啊，我认为我们老祖先在造字的时候真是太伟大了。 怎么伟大呢？ 掌声的掌字知道怎么写吗？ 你说说怎么写。 一个高尚的上， 嗯， 下边一个手， 是 会鼓掌的手都是高尚的手。有高尚之手必有高尚之心灵，有高尚之心灵必有高尚之欣赏水平，有了高尚的心灵，高尚的欣赏水平，才能欣赏我们这高雅文明的相声。 不是不是， 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宋德全。宋德全非常好记。 怎么好记啊？ 宋德全嘛，送到这里来得到大家全面的培养。 介绍的挺好， 哎， 您再介绍介绍我。 哎，我这个搭档的名字也非常好记， 是 叫王玉， 就是我 王， 嗯， 死亡的王，玉是监狱的狱。 说错了啊？ 怎么错了？ 你说错了。 哪儿错了？ 我那是国王的王，林黛玉那玉。 哦，是国王的王， 对， 林黛玉的玉， 对， 嗯，这个国王要是老惦着林黛玉，早晚也得进监狱。 那我这没好的， 这跟你开个玩笑， 甭开玩笑。 这个姓名学呀，非常重要。最近我就在研究这个姓名学。 您研究什么？ 研究姓名学。 您研究它干嘛呀？ 啊， 这姓名不就是一个符号，一个代号吗？ 此言差矣。 啊， 姓名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一个人姓名的好坏 可以说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生命，直接影响他的事业前程。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有了。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吗？ 怎么说的？ 名不正言不顺，这就是说姓名。 哦，哎，那您给举个例子说一下。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说相声有一位老前辈叫赵世忠先生， 是 他有一位弟子姓杜。这个杜大哥呢结婚了十年以后生了一个胖儿子，心里非常高兴，一想杜先生给他请什么名字呢，儿子嘛，寄予极大的厚望，希望他能够飞黄腾达，给孩子就起名叫子腾吧。 哪俩字儿啊？ 儿子的子，腾飞的腾。 子腾。 子腾。 好啊。 好什么呀？ 怎么了？ 他姓什么呀？ 姓杜啊。 姓杜，起名叫子腾，这孩子叫杜子腾。好啊。 这真差点。 你说这孩子带着这个名字一辈子干什么不耽误事啊？啊？ 他上幼儿园受影响吗？ 上幼儿园，老师叫他杜子腾来吃饭。 吃。 你说人孩子肚子疼了还叫人吃，吃得下去吗？ 上学就好了。 上学，老师说肚子疼起来回答问题。行了，你坐下吧，肚子都疼了别回答了，歇着吧。 哎 啊， 长大当兵就好了。 当兵就好了。 对， 首长一点名，肚子疼出列。说我们招着什么兵呢？怎么病号都招来了。 也是， 尤其这个孩子将来有一项工作他不能干。 什么工作不能干？ 当不了医生。 为什么呢？ 那着你找他看病 啊。 兄弟你干嘛去？我医院看病。你找谁看病啊？找肚子疼杜大夫看病。兄弟你这病好不了了。 怎么呢？ 你想他肚子疼一辈子都没好，你去了能好了吗？是不是？ 这倒也是的。 所以说这个姓名非常重要。前两天我到一个饭店去吃饭，现在这个饭店都搞改革啊，尤其是那个厨师挂牌服务，厨师标准像是一个戴着白帽子长着勺，旁边还有介绍。我一看这厨师这名字简直太可乐了。 他姓什么？ 这个厨师姓矫。 矫。 对。 哪个字啊？ 矫正的矫。 您还甭说有这姓。 哎， 叫什么呢？ 叫后根。 哪俩字啊？ 厚道的厚。 嗯， 根底的根。姓矫叫后根。那这位厨师就叫脚后跟。 脚后跟呢？ 尤其这个旁边还有广告词呢。 怎么写的？ 夸他脚后跟炒的菜好，脚后跟炒的菜香，脚后跟炒的菜有味儿。 对，全是脚后跟味儿啊。 是吧？ 您掏着乐吧。 怎么了？ 他要叫脚卡巴那味儿就更大了。 您说这名字是不是很重要？ 是挺重要。 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朋友 啊， 姓梅。 哪个字啊？ 梅兰芳的梅。 哦，梅花的梅。 梅花的梅。梅先生。 嗯， 也有儿子了。 哦， 找谁起名字呢？知道我这个人爱研究啊，有学问呢，找我来了。 哦， 找我来给起个名字。可是他们家呢是属于咱们这个大排行，从祖辈排来的。排忠孝仁义，到儿子这辈呢正好排仁字。你说姓梅排仁，你说这个怎么起呢？ 这也好办。 没辙，找我了啊！ 您随便找一个有纪念意义的 啊， 文雅一点名字给他不就完了吗？ 这名字随便起 啊。 那管这孩子叫人道， 人道主义好啊。 孩子叫没人道， 没人道就差点了。 叫人性，这孩子叫没人性， 也不成。 叫人理，这孩子叫没人理， 坏了 啊， 搞不上对象了。 就是叫仁爱，这孩子叫没仁爱。 甭结婚了。 这孩子叫人乐没人乐， 那离我们这相声远点吧， 是不是？要不给这孩子起个叫人脉，这孩子叫没人脉。 没气儿了 啊。 行 啊， 先生， 怎么了？ 这个梅先生犯人字没人，这个不好起。 那 您让他爱找谁找谁去吧。 爱找谁找谁不行啊，人知道我有学问，人找我来了，我得帮忙啊。 找你你也没办法呀。 我当然有办法了。我开动脑筋送这先生一个字儿，走吧。哼，美的乐着就走了，夸我有学问。 是吗？ 那当然了。 哎，宋先生 啊， 那这个姓梅犯人字，这梅人先生您给他个什么字儿啊？ 我当然给他个好字了。 什么字啊？ 啊，我能告诉你吗？ 您说出来我们听听。 谁们听听？ 我们呢？ 你们是谁啊？ 还有我，还有观众朋友们。 还有谁？ 观众朋友们。 我们大爷真的，看他怎么举的。 就这种人，我跟你说，他一点都不谦虚。哎，我跟大伙儿，我跟观众，你能跟观众比吗？ 我怎么了？ 啊，观众在这坐着了，都是我们上帝啊。 是， 观众坐着，对不对？你得站着，对不对？你这说着，哎，观众看着，对不对？你能跟观众比吗？再者说，你知道在座的观众哪位是大学教授？ 这倒背不住。 哪位是语言学家？ 兴许来了。 哪位是社科院的研究员？ 可能， 对不对？哎，说心里话，我说了也就让你长长学问。啊， 您说一说，这梅仁先生这名字您怎么给起的？ 我怎么起的？ 您给说说。 我跟您讲，我送他一个字。 什么字？ 月字。 哪个月？ 越近的越。 越近的越。 这孩子叫梅仁越，事业前程，将来没人能超过他去。怎样？啊， 看来宋先生真有学问。 那倒真有学问，这个东西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骄傲。 有机会我好好跟您学习。 好好跟我学，你这也学不了。 怎么呢？ 你不踏实。 怎么不踏实？ 那当然，你看你长这模样，还留着小分头，还抹点油，长得跟汉奸一样，你能有这什么？ 谁呀？对不对？ 做学问的人得耐得住寂寞，那我这个人就好静，耐得住寂寞啊！你学不了这个，所以说知道我有学问，找我的人越来越多。 又有人找您？ 前些日子有人堵着我相声俱乐部找我来了。好，一位何先生， 哪个何呀？ 姓何的何呀？ 任可何？ 任可何？没事，姓何的何先生找我来了。 找您干嘛？ 结婚12年，没孩子，嚯，终于妻子怀孕了，生了一对双胞胎。高兴啊，找谁起名？找宋先生。宋先生起名。 一对双胞胎。 一对双胞胎。 男孩女孩？ 男孩啊。 那可真是好事。 高兴，找我来了。 找你来了。 有条件。 有什么条件？ 宋先生，你给我这双胞胎起这名字有两个条件，你要记住了。 第一个条件是？ 第一，要求给我们孩子起这名字要响亮。 第二， 要震惊全世界，成名人。 啊，您给起了吗？ 我当然给起了，送他俩名字，呵，美的，走了。 哎，宋先生啊，这人家何先生这个孩子名字您怎么给起的？ 我怎么给起的？我当然给起的。他什么条件？ 第一要响亮，第二要震惊全世界。 我起这名字完全符合他这两个条件。 您怎么起的？ 老大叫核武器，老二叫核炸弹。 小心啊！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宋德全不但在艺术上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相声艺术发展传承上也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作为周末相声俱乐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对这个组织有着自己的见解。宋德全认为啊，什么叫周末相声俱乐部？就是周末了，演员们忙完本职工作以外，到这儿来研讨、实践、切磋、提高，接受广大观众的检验。很多作品通过在周末相声俱乐部的舞台上的锻造，成为观众们耳熟能详的优秀节目。这里啊，也包括他自己表演创作的节目。因此，到俱乐部来，受益的是观众，是演员，更是相声事业。下边啊，咱们就再来欣赏一段宋德全、王玉在相声大赛中的获奖作品《献宝》。这段相声就是从周末相声俱乐部的舞台上走出去的。 我表演这个节目是单口相声，朋友们对相声的形式都比较熟悉，有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男女相声、化妆相声。 我说你了，这是干什么了？ 怎么上来这么一位啊？别嚷啊！ 怎么了？ 这是全国的相声大奖赛， 全国的相声大奖赛。哎，好啊， 是好啊， 应该比赛呀。嗯，通过比赛涌现很多的新人， 是 很多的新作品，我们老百姓可以大饱眼福啊！好好赛啊！ 这就不用您总结了啊、嗯。那有座，我赶紧找一个下去、哎、下去下去、哎。这位。我继续比赛。 我祝你表演成功，啊！ 哎，谢谢您，谢谢您，借您吉言。 好， 您快点下去吧。啊， 我祝你能够得大奖。 我一定努力。 好， 你下去。 啊，快点。 我祝你赛出好的成绩。 好，我尽量，快点，您下去啊。 我祝你赛出好的水平。 我赛不了了。 怎么了？ 这时间都让你给占上了。 哎呀，这个相声好啊。嗯，我们全村人都喜欢相声啊。 是吗？ 我最喜欢相声了。 哦，这位是相声爱好者。 对了，这个相声侯宝林先生说的最好啊。 没错啊， 我最喜欢了。 嗯， 哎，嗯，侯先生来了不？侯先生， 别嚷啊！ 怎么了？ 侯大师不在了， 侯先生不在了， 不在了， 怪可惜的。 是可惜， 我最喜欢他了 啊、 嗯！不在了，怪可惜的。哎， 嗯， 我还喜欢说单口相声那个刘宝瑞先生， 单口大王， 相声好啊！ 好， 我喜欢他。 嗯， 刘先生来了不？ 刘宝瑞老先生也不在了， 刘先生也不在了， 不在 了，怪可惜的。我喜欢他呀。 不，您喜欢的这些都是老前辈老艺术家。 嗯， 现在年轻的里头就没有您喜欢的。 年轻的 啊， 年轻的有啊。 谁呀、 啊、年轻的我就喜欢罗桑了。 罗桑也不在了。不在。 我喜欢的都不在了。 是。 那现在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了。你 走出去。 怎么了？ 出去。 哎，你干嘛哄我呀？ 你别喜欢我，你喜欢我，我也不在了。 这哪能呢？这是。 你有什么事儿？您快说。 俺来这邀请演员来了， 请演员演出。 多演出？ 嗯， 俺们村里有好东西卖不出去啊。 嗯， 乡亲们一合计，得找个能说会道的经济联络人。 嗯， 听说这个中央电视台正搞全国的相声大奖赛，俺就来了。俺得找个能说会道的到俺村里当经济联络人。 我明白了。 嗯， 您想找个经济联络人？ 嗯。 那您得到评委里头去找 啊， 人家腕儿大，影响大， 评委找啊。 哎， 哎呀，俺怕人家不愿意来呀。乡亲们说了，不要找太有名的， 嗯， 不要找太漂亮的， 嗯， 就找个嘛也不是的，有点人模样就行了， 要求不高。 我就看上你了， 你看上我，我不去。 怎么了？ 您找别人去，找别人。 这个， 我继续参加比赛。这个相声大赛、 哎、 一年才办一次。 那商量行不？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们村里有宝贝，你看不？ 你们村有什么？ 我们村有宝贝啊。 你们村都有什么宝贝啊？ 哎呦，俺们村的宝贝太宝贵了， 嗯， 太值钱了。 哦，你们村有煤矿，有石油。 煤矿石油那算宝贝吗？比煤矿石油值钱多了。 比煤矿石油值钱，那是金矿银矿。 金矿银矿那算宝贝吗？比金矿银矿值钱多了， 那就是钻石了。 钻石 值钱？ 钻石 好东西。 钻石那个东西我从来就没见过。 没见过你喊什么？你 比钻石值钱多了。 你们村到底有什么宝贝？ 哎，这个宝贝啊，这个宝贝我带来了。 带来了？ 对了， 你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 好，大家鼓鼓掌啊！俺把俺们村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贝拿出来。哎，走，大家瞧。 白酒、 凉水。 你还是走？ 我怎么 这凉水也算宝贝？ 你见过这种凉水吗？ 什么凉水我没见过，矿泉水、纯净水、蒸馏水是凉水我就见过，这也算宝贝。真是， 我问问你 啊，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财富。 什么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呢？ 钱。 钱。 钱。 你这个家伙是个财迷。 谁财迷啊？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绝不是钱。 还有比钱宝贵的吗？ 当然了。 你说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健康的体格。大家伙说对不？ 太蒙上来了。 你有的是钱 啊， 你没有健康的体格，你死了你媳妇带着钱嫁人了。 怎么说话？ 你也看不起俺村的宝贝啊。 啊，喝你们村的水能使人健康？ 能使人健康 啊。 俺们村1000多口人，祖祖辈辈就没有一个得癌症的。 是吗？ 就是靠喝这个水。 哦，喝这个水不得癌症？ 对了， 我看看。哎呦，这水可神了，不得癌症， 好喝吧？ 哎，还可以。 嘿嘿， 像这样的水 你们村有多少？ 哎，太多了。嗯，山泉呐，哗哗啦啦流成河呀。哦，到处都是这个水。嗯，你喝的这个水就是俺们洗澡的水。 洗澡水你给我喝了，像话吗？ 那天跟一个老头洗澡啊，那个老头给俺说了，咱们村这个水是宝贝呀、啊，咱都拿它洗澡了，怪可惜的。 这个水洗澡没有？ 这个没有，要洗还没洗呢， 吓我一跳。 哎，等等等，别喝了！我好家伙，一听说能治癌症，你看这个小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拐耗子洞似的。 谁呀、啊？ 你都喝完了，俺拿什么去化验呢？ 这是化验的样品。 对了，想喝到俺村里去，有的是，叫你喝个够。 哎呦，这水能治癌症，那可是宝贝。 这就是俺们村第一种宝贝。 你们村还有第二种宝贝？ 有啊。 什么？ 第二种宝贝太宝贵了，太值钱了。 有多少？ 哎，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黄澄澄、黄澄澄的 金豆子、 老玉米呀、 啊，老玉米也算宝贝啊！ 来来来， 不就蒸窝头的棒子面吗？ 你见过窝头吗？ 窝头谁没见过？上边一个尖，下边一个窟窿。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跟俺村的窝头不一样了。 你们村窝头什么样？ 上边一个窟窿，下边一个尖儿， 窝头方个儿。 哎，俺村那个老玉米不蒸窝头，熬粥喝，人吃了能长寿。 喝你们村那玉米粥能活八十多岁， 八十多岁算长寿吗？ 那能活九十多岁？ 九十多岁算长寿吗？ 到底能活多大岁数？ 我的岁数 啊， 跟我一块洗澡那个老头知道吧？ 他多大了？ 他年轻的时候给林则徐赶过马车，你说他多大了？ 我。这1840到现 在180多了， 有了有了，180多了。 嗯， 哎， 嗯， 你们村还有比这岁数大的没有？ 有 有， 朱院长知道吧？ 明朝皇帝， 明朝的 啊， 我们村里还活着500多了， 500多人， 500多棵树。 树你提它干什么？你 180多了还想长寿，你活着不嫌累的慌啊。500多棵树说明俺们村风水好，自然环境美啊。 哦，生态环境好。 哎，这就是俺们村第二种宝贝。 那第三种宝贝呢？ 第三种宝贝太宝贵了。 是吗？ 太值钱了。 嗯、 第三种宝贝我带来了。 我看看。 哎呦，这个东西啊，好啊，营养丰富啊。 嗯 嗯。 哎，挺好吃的啊。 哎，这个东西俺这小河沟里有的是。 是啊， 把它捞上来晒干了，简单的一加工、 嗯、 外地人来了很便宜的价钱就把它卖走了。 那也太可惜了。 所以还得找个经济联络人呢。 哎，你们村这忙我帮了，这个经济联络人我当了。 真的 啊？ 哎呀，太感谢了，到俺村里去啊，俺一定很好的款待你啊。 款待什么？我吃这个就成。 这个不能给你吃。 我爱吃。 爱吃也不能给你吃。 我非吃不可。 非吃不可 啊？ 告诉你你就不吃了。 这什么？ 喂甲鱼的饲料啊。 不吃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宋德全、王玉和说的相声献宝。宋德全认为创办周末相声俱乐部的初衷还有两个，一是通过周末相声俱乐部拉近相声艺术和百姓的距离，让艺术家和老百姓形成互动。每周的演出，俱乐部都会安排一对深受观众欢迎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为观众表演。二是仅20元的平民票价，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得起艺术。宋德全常说，艺术就是为大众服务的，这就是一个热爱艺术、热爱观众、执着的相声人宋德全。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田震演唱的《执着》。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